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愿意整个月

段永恒故事。 世界慢慢绕绕，喧喧闹闹，下巴是真实，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满意被控制。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过过一辈子，也要发发妙妙，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世界慢慢绕绕，喧喧闹闹，下巴是真实。 我想你飞，雨温柔的追，想你的眼。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公布了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国家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成立首个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负责审议网络安全审查的重要政策，统一组织网络安全的审查工作。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近日，第一批设置黄色禁停标线的大街上已经有一部分施化完毕。交管部门对于东西城区的17条停车示范街开始施化了黄色禁停标线，凡施化有禁停标线的道路均禁止停放车辆，违反者罚200元，记3分。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停车时记得留意黄色标线。圆明园北墙外北五环南侧有一个占地20万平方米的大院，从外围看，满是低矮的平房，狭窄的小道，很多人不知道这其中竟然有7万平方米都是违章建设。作为海淀区五环内最大的违建群，二合开21号院今天将会全面的开拆。这个最高峰聚集了10000多外来人口的大院，目前还剩下2000人，本月底将会完成所有租户的清退工作，5月底完成拆除。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监督室下发了2017年的工作要点，其中特别提出，今年本市将会严格控制市属高校、中职学校的招生规模，严格控制在京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严禁在京新设高等教育单位，适当调减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规模。 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我爱，让我变得看不开。我爱，你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犯罪，你让我流泪。和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里不。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6点都会有周周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最近我们将会迎来两个节日，一个是元宵节，一个是情人节。可以说这二月份的节日还真的是蛮多的。这元宵节需要我们和家人团聚，而这情人节更需要我们花费心思为自己的另一半送去最美的祝福。如果在这两个节日里你也有什么好的提议和想法，也欢迎通过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跟我们分享你过节的方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好听的歌曲，一首来自萧敬腾的王菲，一起来听咯。 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

开广播，静静品味记忆中他爱的声音，触摸一种心情，就在你的耳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生活最最有料。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状况，手指上常常会长出倒刺来，是常见又烦人，甚至有的人会喜欢用手去撕扯，而这撕扯的过程难免有些酸爽，不小心还会撕出一道大口子来，更是钻心的疼。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天气干燥的季节，这手指的倒刺越发的猖狂了，那我们应该如何缓解呢？所谓的倒刺学名为逆剥，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甲周皮肤问题，它的形成是由于角质层过于干燥而发生分离，当然了，也和劳动、球类体育运动和洗衣服都有关系。角质层是皮肤最表层的一层薄薄的死皮，它也是皮肤的第一道屏障，肥皂、洗涤剂或者是物理摩擦等原因除去了皮肤最表层的这一层皮脂，会导致角质层失去保护。如果说表面的皮脂流失的太多的话，这角质层的水分就会慢慢蒸发，时间一久就会形成倒刺。 在预防倒刺的方面，建议大家做家务的时候呢，戴一副手套，虽然说可能会影响洗东西的手感，但这样呢能够减少洗手的次数，皮脂也就不会过多的流失。如果说手部有不能避免的摩擦或者是清洗，洗完手之后可以立即涂上护手霜来保证角质层的湿润，这样就不会长倒刺了。对于物理摩擦和不可避免的洗手，应当在洗手之后立即涂上护手霜，因为护手霜的主要成分多为硅油、羊毛酯等疏水成分，还有甘油等亲水成分的均匀混合物。甘油能够拉拢周围的水分子，来保证皮肤的舒适和湿润，油脂能够防止水分的蒸发，从而达到保护皮肤的作用。另外，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轻轻地揉搓一下指甲周围的皮肤，这样能够帮助血液循环，促进周围皮肤皮脂腺的分泌，也能够有效地预防倒刺的出现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也有爱长倒刺的习惯，可以把这样的小方法分享给他哦。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会走我出没，任由你自由的抛在我苦中错浪。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街道这水漫，我能和谁相拥？这眉头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 Alone 这感觉我跟从，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但是太多，爱会走火出没，任由你自由的抛在我苦中错浪。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跌倒这水漫，我能和谁相拥？这眉头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 Alone 这感觉我跟从，是那么空，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重。 Alone

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